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啊，翻嚟啦！第三次足球频道，哇！喂，个网度留咗好多嘢，要读一读先。佢话头先就直播断线，咁啊何小斗就话一讲恒大就断线啊，唔通系当局惊主持直播乱讲嘢，所以瞄紧咗佢哋我哋。咁啊，都可能係噶。 唔係啊，其實 都好多人聽。 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因為頭先你講要我讀阿碧記嗰單嘢，所以阿譚會即刻秒 Q 曬我哋咪。 係嘛？嚇咁啊，仍然冇見到阿 Ben Robin 喺度啊！即係我諗都係誒喺廣州㗎啦 ，Ben Robin 一定喺廣州㗎啦。咁啊，希望佢買到飛啦。咁啊，翻嚟我哋就要講下另外，其實歐洲㗎呢個禮拜有兩場大波啦，有一場我哋就輕輕掃下佢啦。星期日嘅尾波，咁啊，大家未必會有睇嘅，咁啊就係呢個祖雲就會對住呢個拿波里啦。第二、第三名嘅大戰，咁其實兩隊波嘅距離呢個榜首嘅羅馬只係三分嘅啫，三分波，因為羅馬咧就上個禮拜終於破處啦，終於和咗呢隊羅波王拖連奴。係啦，咁就三分波啦，所以邊隊贏咁啊都可以再貼近少少羅馬啦，咁所以仲好緊要嘅賽事啦。咁啊好簡單講幾句嘅啫，計往績拿波你係輸喺硬嘅，啊即係你貼士等都可以揀埋呢場。過往我諗都打啦，冇十年都有八年咧，基本上咧去親祖雲達斯咧，拿波你係。入球都有困難嘅，我記得和過一年啦，我唔記得邊年啦，我記得印象中係和過嘅，嗰場波好似卡文尼冇出嘅，係近年啦。咁但係咧，1-0、2-0、3-0係開得最多嘅，即係早幾贏喎係。咁所以咧就好撚奇怪嘅，即係拿波利去撚到呢個祖雲達斯就唔撚識踢嘅，咁啊睇下會今年又會唔會係咁啦。咁啊有冇補充呢場？ 冇乜啦。 冇乜補充。冇補充。OK， 咁啊。讲下另外一场啦，就系、是、啊英格兰嘅国家打比嚟噶，系咪应该都啊？系啦，屌你， 早 都唔系咩？ 早十年前左右咧、啊，我觉得肯定系嘅， 系咪啊？ 系啊， 吓 咁啊，近呢七八年又多咗。 咁我哋系咪应该都形容为有怀旧 feel 啊？ 唔系呢场一定最多回忆噶，屌你曼联对利物浦系唔系？曼联对阿仙奴最多回忆噶啦，即系如果你讲紧。90年之後就一定係呢兩隊最威㗎嘛， 雲家入主之後， 係啦，即係你唔係雲家就係老廢㗎啦。咁你今年就有個新時代啦，即係踏入咗新時代啦，就係、是、雲家對莫耶斯啦。咁、所以咁你曼聯對阿仙奴永遠都係即係係最矚目㗎啦，最多嘢講咧。譬如話以前嘅維拉鬥堅尼啊，即係口水戰又多啊， 基昂打呢個雲尼斯達萊， 係啊，即係仲有啲雲尼斯達萊。插水啊咁嗰啲啊， 兩兄弟踢鳩人啊，冇事嗰啲啊， 即係太多呢啲回憶啊，6-1啊，8-2啊呢啲啊，哇！真係諗起講起都爽啊，咁嗰啲咁嘅嘢真係好撚正噶嘛。 你繼續爽咯，係 嘛？ 冇機會啦，繼續啦， 係嘛？係啦，咁啊， 因為都冇咗個邪惡逐心咯， 係嘛？ 係啦，而家呢隊唔係曼聯嚟㗎。 OK， 呢個係我話。 嗱呢個就真係睇你點睇咯，即係睇你聽日嗱，你要諗，你要睇下。你仍然當呢隊曼聯係老廢嘅曼聯，因為莫耶斯嘅曼聯，因為好大分別嘅。即係其實首先，如果你我係曼聯高層咧，我其實應該咧就呢個禮拜咧就即刻就 call 下老廢， 唔係就莫耶斯你放假先，放一個禮拜假，即係你消失啦，你或者翻翻去硬飛路又好乜撚嘢都好啦，翻翻利物浦邊先，唔好出現，總之就。咁你等成隊波咧，即係培養翻個心態係費格遜嘅曼聯，咁就冇得輸啊！你打，因為你對上差唔多12-3場波，曼聯差唔多係即係賴個嘢都係一兩鑊嘅啫嘛，贏多過和嘅，即係差唔多贏硬滯，冇 talking point 㗎。即係我懷疑老費其實退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已經好撚悶啦。即係你啱啱睇佢最新嗰、那個嗰本自傳咧， 你又唔好煲到咁撚大， 咪俾我講埋先啦。佢最新本自傳都係咁講噶，佢話最後嗰5-6年咧，其實已經係冇咗挑戰性，因為不嬲其實對打阿仙奴係好撚正噶嘛。但係佢話佢已經開始冇啊，我哋成隊波唔係淨係我啊，我哋成隊波已經知道雲家點樣培養啲球員，知道曬佢點樣擺陣，知道點樣去對付佢嘅。咁問題就係莫耶斯會唔會跟翻佢嗰套咁解啫嘛？ 我想告訴曼聯球迷，你看看明天曼聯是當自己是哪一隊的曼聯先。有位曼迷，我應該是曼迷，Liverpool，他也說了一個數據，就是2006年到現在 阿仙奴是未在 Old Trafford 贏過波的，2006年到現在。 但是你這樣，如果你是阿仙奴的球迷，就是屌你老母，愛華頓來的嘛這隊。咁你如果莫耶斯年代成有幾撚何贏撚過阿仙奴啫？我記得即係頂曬籠咪得， 好少噶， 咪得啊 Andrew Johnson 嗰鑊咯，保時入 AJ 入嗰嗰球贏嗰鑊咁多啫嘛。 仲有啊，朗尼入斯文嗰陣咯， 係啊， 好耐 啦。嗱，所以我話俾你聽，嗱，今個禮拜我就開股啦。你估嗱，點解啲利撚唔係齋坐㗎？袋到錢落你袋嘅，上個禮拜啊，你話我善你又好，唔善你又好啦。你揾唔揾到個方法對付阿仙奴啊？嗱，原來唔係就唔係謝拉特加軒達神加盧卡斯嗰只咯，即係嗰只咧，佢話俾你聽，莫耶斯咧用撚咗十鳩幾年㗎啦。愛華頓嗰時咪係咁咯，打 passion， 跟住放曬爛仔落嚟，坐鳩你。咁所以即係譬如話，你話如果阿文加要攞奧斯卡金像獎，佢其中要多謝多謝愛華頓㗎，都係。訓練到佢哋波咁樣嚟嘅啫嘛，你爛仔咧其實未必對付到佢嘅，老費咪俾個答案你咯，老費其實呢幾年都係噶，你中意打 beautiful 嘛，俾你踢，你中意要 possession 嘛，俾埋你，我淨係打 interception 嘅啫，波 winning 都唔打，即係總之我就係截集，跟住之後集撚到快攻。搞掂， 我認真啲講句，係呢場波主場你會唔會即係打得咁被動先？我唔信。 唔係啊，你以前我話俾你聽，以前主場啊喺奧脫福啊，老費都試過啦。你記唔記得仲有嗰啲咩701戰術啊，都係對付阿仙奴，照贏2-0啊。 嗰場係聯賽杯啫， 佢真係玩得起噶嘛？嗰陣時佢唔同你落，佢唔同你喺中場度搶啊。因為其實以前再早期啲，曼聯都賴過嘢噶。曼聯嗰時，你話如果韋拉年代或者 Invincible 49嗰個年代，喂 Invincible 49， 我譬如嗰啲年代，老費賴過一幾次㗎，譬如話，喂擺堅尼搭不搭，打再擺多一兩粒，打到三防中咧。即係都試過㗎，唔 work 㗎，其實係傻啊！上個禮拜我就係唔撚講住一個 Game Rogers 你有咩睇法 啦？等你聽撚完先，我先開股。 屌你屌，根本就唔撚關事。屌你諗咩？上個禮拜因為串到盡啫嘛。 上個禮拜串到盡，咁有啲主持誒，咪有啲當事人又係阿仙奴球迷，咁 咪就係咯。上個禮拜明 熱到。俾阿仙奴隊幫贏， 明顯係詹蛇王，就關乜撚嘢事啊？屌、 哦，即係 OK， 唔緊要啊！我等啲利迷屌撚柒你先，屌撚完先慢慢。 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又好撚想講下嘅，因為即係以 Ken 呢個反曼角度嚟計咧，就話就好撚應該支持阿仙奴打撚殘曼聯， 係 咁撚樣嘅。但老實講，嗰晚其實輸撚得咧，都唔係好撚舒服嘅。 我覺得你，我真係唔理解你嗰啲人嗰啲心態。即係我呢個禮拜四聽反萬頻道，一條阿記撚，一條車撚喺度做節目。呢兩人應該其實正常情況係打交噶嘛？你點會黐線嘅？簡直係即係我都好難理解嘅。你 正所謂古語有仗義每多屠九輩，我哋大家都係屠九輩。 仲有你記住， 聯合起上嚟， 冇辦法喺倫敦 揾到敵人嘅敵人就係自己嘅朋友。 我真係好難揾，你好難喺倫敦揾到個阿仙奴同一個姐仔咧可以打情罵俏嘅。 咁我哋應該，如果我哋咁樣呢度唔使做節目啦咁樣。 OK， 唔係你可以做完一個節目。我都認為太為官子嘅，咁點啊？ 喂，翻正題未啊？喂，大佬講翻波啦，係嘛？ 嗱，你話如果你話即係其實頭先我講嗰樣嘢，嗱我就係識講曼聯啦，我唔講阿仙奴啊，我冇資格啊，今日就咁你譬如你講，其實問題係睇莫耶斯知唔知訂咯，即係你如果你其實你話喂underdog 一定 underdog 㗎啦 ，OK 唔夠你打 唔 underdog， 我都 underdog， 你哋唔 underdog， 阿馬會你哋係個賠率好撚熱加兩倍嘅咋， 食緊波咩？佢成日識賭波嘅啫嘛，咁但係即係呢個係要睇，其實睇佢會唔會沿用翻嗰種打法咯，其實。 縮後曬嚟踢就得噶啦。唔係，起碼仲有啲機會咯。 其實我 搶中場，其實係冇搶嘅。如果同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嗱，即係莫尼斯，我諗而家教咗十幾場波左右啦，即係教曼聯，佢有邊一場係你覺得佢係學到費格遜嘅一啲？系咯，咁你點解會有信心？ 今日我冇信心啊！ Okay. 我直講俾你聽，我覺得個 solution 係咁咯，即係你話喂，喂，你點都要揾未踢，咁我始終要揾翻一個方法出嚟，係咪有打先？你話喂，講狀態、講近況，咩都冇噶啦，係唔夠你打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就想講，莫耶斯好大機會又會係從你搶中，就會係搶中場，但係搶中場係愚蠢嘅。即係如果對住阿仙奴，尤其是目前而家呢一隊，你睇唔係呢個其實我都係馬後炮嘅。你睇完對利物浦嗰場你就知啦。喂，大佬佢嗰五六個全部而家係 hold 到波，有默契，識撞嚟撞去嘅，你好難搞嘅。 其實對利物浦嗰場啦，即係我未有機會講啦，星期二我都唔喺度啦。利物浦本身嘅問題。即係佔呢場波嘅落敗係多於你話阿仙奴係咪即係踢得特別好嘅？即係阿仙奴當然係算係好啦，以一個主場嘅水準發揮嚟講，算係中上。但係咪特別飆車？我覺得又唔係嘅。即係喺個出場陣容嗰陣，其實已經打咗半節嘅啦。即係見佢即係仲堅持踢翻即係三個中堅啊，同埋即係費拿根啊，施數高亦都係啦。即係呢五個球員基本上都踢得唔好，中場都即係走曬樣。咁我諗呢樣嘢先係自敗嘅原因咯。我就好難將話上個禮拜嗰個戰果揼落去估呢一場， 冇得估 嘅，因為始終阿仙奴真係作客，咁曼聯個主場即係雖然今年係差啲啦，但真係都係有啲保證。咁我自己估啦，一個關鍵就係、即係會唔會踢得真係比較粗野啲咧？即係我講曼聯，即係我估係有呢、這個係有可能嘅，即係用呢一方面去比較早段用少少殺傷， 如果踢得粗野啲咁啊， 用少少嘅殺傷戰術去嚇一嚇對方咯。 我覺得目前嗰隊阿仙奴唔太驚啲太過殺傷嘅戰術咯。你睇到已經經過幾場嘅磨練啦。 唔係，我諗你首先如果講殺傷戰術，首第一個問題就係今年嘅四四二四係弱咗嘅。咁你我只係得佢 個，唔係呢 個係事實嚟嘅喎。你以往我哋作 插住斯文， 以往去親奧脫福，講真嗰句，你十二碼好，無厘頭鳩嘅線腳好，或者你哋踢人係雙重標準啦。我咁講啦，雙重標準嘅判決係特別多嘅，呢個係一定係嘅。OK， 你當呢幾年唔係嘅話， 我覺得你呢個態度真係唔好嘅，真係。 我點 成日你成個輸波就淨係呢啲嘢嘅啫，你嗰隊波冇責任嘅。 哦， 你個領隊冇責任嘅。 哦，你而家嘅你咁講話，咁我咪睇你聽日踢啲咩出嚟咯。你老費嘅責任同埋老費嘅功勞就係淨係令到隊波贏就可以 OK 啦。但係問題你諗下，而家你攞你頭先講話嗰個本咁嘅 自轉咩？ 自轉。 自轉。 所謂嘅自轉啦。 自續轉得唔得？ 都得。 我接受自續轉。 OK。你諗下佢出完呢本書，幾撚多前度球員走出嚟屌鳩佢啊？ 喂！佢出嚟擺明俾你屌鳩佢喎， 咁你咪真係搏咩啊？搏揾水啊？驚臨尾過唔到勢啊？屌！啊，我唔講翻呢啲啊，呢個邪惡族心死撚咗。 呢個要開話題嘅，英國嘅自轉咧，唔係淨係佢係咁撚樣嘅，有呢個 OK， 我哋下集 講，下集講自轉 Jeep 咧都強項嚟。 我調翻轉頭 OK， 除咗你所謂嗰個殺傷戰術，第一我覺得就你用殺傷嘅話咧，我真係唔係好擔心嘅。反而我自己如果就當一個即係我阿斯洛迷，我覺得如果對曼聯，我要小心啲咩呢？我當係我為雲家嘅話，第一個問題，艾夫拿，呢個係近呢兩三年艾夫拿喺啲死球咧，係經常都會恰到阿仙奴嘅。 系 ，OK， 呢個我覺得要小心嘅。 不過只係在於上季咯，上季就艾夫拿， 上季前季 殺好多個啊，殺好多係啦， 上季前季都係，呢兩季係多咗嘅。佢喺死球嗰方面，第二個其實仍然不得不小心嘅就係肥童，佢真係有啲命嘅。你對住即係一個佢一個杜巴咧，係真係有啲唔知點樣嘅奇形怪狀嘅嘢咧，係對打住阿斯華，硬係有啲神來之筆嘅。 係 呢兩個，我覺得就係一定要小心嘅人選咯。但你話個其他嗰啲中場。無論你出個韋碧歐又好，出阿讚奴沙好，甚至乎係阿聰明仔都好，我係唔係好擔心嘅？即係你真係要對住而家個阿斯奴嘅中場線咧。當然啦，我個人啊，譬如阿 EV 都有講到佢預計出場陣容啊，或者嗰樣嘢，我都覺得好有機會係蘇伊魯斯基嘅，因為法明尼呢場波雲加賽前即係已經開始講緊就係法明尼係一定會出。咁所以如果你話鬥難鬥搶咧？其實有發明喺度㗎，阿仙奴 唔太驚， 真 係 唔驚。 你唔係太驚喇喳㗎，所以我都我呢個我認同 Steven。 第二個 point 我反而擔心嘅就係話就睇阿所謂阿老蕭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大賽球員啦？因為以往佢喺所有大賽裏面咧，説老實， 無論係踢曬波捏住對德國，或者喺皇馬 對巴塞嗰啲波啦， 你睇到係話個主角始終都唔係 佢 嘅。但呢一場波講真，嗱佢真係省招牌之作啦。如果佢踢得到，即係點解咁多時候，即係而家有多萬迷仍然覺得朗尼係不能缺少啊？即係唔係因為今屆，就有多萬迷係根本唔想朗尼走，因為覺得佢係有卡士嘛，捏到對波嘛。而家嘅阿斯圖當然你話係一個好已經融合咗一個整體，但係以佢而家個身價，以佢即係。即係以某程度上已經係一個阿仙奴嘅代表球員啦，即係一個代表性嘅球員嘅話，呢場波我好希望佢可以即係交咗啲功課出嚟，尤其是近幾場波，佢係明顯睇到個狀態係 差嘅。上場利物浦其實即係對利物浦啦，佢變好差。 呢、這個咪呢、這個 謝拉特都變好差。 領隊嘅責任，你講老蕭啊？ 係啊係 啊，你呢、這個呢、這個都係領隊責任㗎。 係， 因為你打太多嘛，你唔識又冇乜點俾佢投嘛。 唔係咁你話係咪太多？咁我成日都覺得你主力球員一個禮拜踢兩場，而家真係基本收費嚟嘅。我唔覺得話即係一個半個球員係。 你中間譬如話有 我只係擔心，我只係擔心根據一個好 bad 嘅 experience 咧，所有阿斯洛啲新球員咧嚟到，尤其是對曼聯咧，係會好撚慘。 嗯， 俾人踢啊，俾人掃啊， 喂，你而家有冇新球員先？ 老蕭已經係講，我講老蕭， 你講，我誤會咗你講年青球員。 我唔係，我講你新球員。 我最多咪恰鳩你嗰個啊，詹堅臣。 啊，詹堅臣唔會出嘅，應該唔會出㗎啦。唔係，問題講真就係話，我唔知你左右邊出唔出到阿拉斐爾啦。如果有出到拉斐爾都要小心嘅，因為你始終佢，但係拉斐爾係雙刃劍啦，佢谷得好上。亦都方便阿斯圖打反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艾夫拿係一定要小心咯。我自己覺得艾夫拿第一個要小心，朗尼係第二個小心。 係，我反而 雲貝斯我完全 不。O、okay, K， 我反而覺得個關鍵，我覺得奧斯未必呢場波發揮好水準，即係其實佢大賽真係個折扣都真係幾大。反而我會比較睇多少少就係、是、卡蘇拿同埋基奧特咯，係即係其實睇翻即係就係啱啱呢兩場嘅表現， 狀態好好啦，卡蘇拿 比較 fit 係呢兩個，同埋卡蘇拿。我記得上季我哋有一場直播啦，都有入波啦，即係臨尾2-1篤爆咗個細嗰個啦，都係卡蘇拿。其實卡蘇拿而家慢慢係有少少狀態無升嘅，佢幾適合打曼聯呢啲咁嘅比賽。 係，係，話 Giroud 都係一個好關鍵人物啦。你頭先講因為你譬如話呢、這個都係一個焦點啦，即係睇佢衝唔衝得散中，即係曼聯嗰個中堅個位啦。 其實佢 keep 住 有能力咁樣做嘅。 其實我就好欣賞，即係頭先之前開麥都同阿 Steven 傾過，就係其實我好欣賞。基奧特呢一種中鋒嘅踢法就係唔係一個企直喺度嘅中鋒，佢係一個好識得用去用識得用步伐去引對方 mark 佢嗰個中堅，偷少少位，有即係俾到個威脅俾對方，可以過嚟，可以用另一隻即係用另一隻腳去攞個波啊！即係有好多 tricks 咧去呃對方。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如果對曼聯佢可以充分利用得到，就唔好話下下即好似即係以前咁樣用賓特拿咁樣，即係等佢去爆對方，用多啲靈活嘅波，因為始終而家講緊阿魯蕭啊、艾迪達啦、卡蘇拿可以踢好多挑挑踢踢， 融入到個 teamwork， 踢好多挑挑踢嘅波咧。如果而家呢一個曼聯嗰幾個中間嗰幾個咁慢嘅人咧，你如果踢呢啲咁嘅波咧，肯定係好有機會係引到對方犯規，或者 知道我有品味咧，早都下住都正嘢嚟㗎嘛都。 咁佢有個 learning curve 嘅，我覺得即係你話上年簽翻嚟投嗰上半季，我覺得真係麻麻。 唔係你睇到佢，起碼你睇到佢嗰個波底咧，就唔係。唔係柱等式中鋒嗰只咯，即係一路都睇到啊。同埋就係話，我都係話啦，即係你有波供應俾佢咧，你而家當然係進步咗啦。你見到佢可以入波嘅位置其實係多咗好多。 係啊， 但係你哇，大家早期嚟嘅時候，我都話呢條友即係小禁區霸王嚟噶嘛，即係佢嗰個把握能力係好強。 佢其實係一個 team player 嚟嘅，不過即係略嫌係有少少即係不足，就係佢唔可以話即係入好多球波啲球員。佢唔係嗰只，佢唔係射手。 嗱，我哋講講阿 EV 個報道啦，佢就話咧，阿仙奴最新個傷患消息咧，就係有韋舒亞、法明尼咧就已經。唔係，佢話最新嘅傷患消息就韋舒亞同法明尼已經回歸咗訓練場。咁啊，雲加咧就禁止啦，法明尼咧係適合於喺周日咧上陣嘅，而韋舒亞則視乎情況。咁啊，而之前咧高多金嗰邊咧就所指咧就係基奧特咧就出現呢個問題嘅傳聞咧，雲加就已經否認咗啦。咁佢至於和確特就應該未能夠趕及上陣嘅。咁啊，國際賽後咧就應該就可以見到和確特啦。咁佢而基拿比咧亦都係能夠上陣嘅。咁啊 ，EV 預計嘅阿仙奴陣容咧就係、是、龍門就應該係舒斯辛尼啦，跟住之後咧就後邊咧就梅迪薩卡就霸夾住高斯安尼啦，跟住仲有傑比斯同埋法明尼就傑比斯係 沙加 沙格拿都為閘，冇錯啦。咁中場有法明尼，有阿迪達，有阿藍斯，有呢個辛迪加蘇拿，仲有奧斯爾。咁打最前嗰個咧，就應該係呢個基奧特咁樣啦。咁後備陣容唔講啦。咁呢個就係 EV 嗰個預測啦。咁睇下 曼聯，你覺得會出啲咩中場？我就想問咧，中場 我真係冇乜冇 EV 咁多研究啊。曼聯， 我覺得有一定 中場一定係有費明尼同卡域克咯。費明尼都應該會出，因為你歐聯嗰場 費蘭尼， 費 明尼 係 佢嘅。 係喎，費蘭尼對費明尼。係 OK， 冇錯。蘭尼一定唔撚會出啦。 唔係，我覺得你如果出蘭尼大撚鑊啊，有兩個呢場，我覺得曼聯有兩個係唔可以出呢場，一個就係 幾放心莫耶斯唔會出。难嚟嘅呢场， 一个又难嚟啦，一个又乡村真师啦，呢两个出就大镬。 因为嗱，就即系你打到目前为止，你要计佢系惊死嘅，即系呢场波又系有压力嘅莫耶斯。咁你因为你睇下打十一场波，输咗几场波里边，全部即系你话top six 嗰啲，佢都差唔多冇赢过。和车仔输利记，输曼城，咁呢场波唔捻输得，唔系三顿唔捻计佢啦，即 系 唔捻计佢 前列嚟噶。 O K， 佢争两队未打啫，争到热刺同埋阿仙奴啫。咁所以佢系有压力噶，所以我觉得佢唔会出难嚟，佢系会出翻大只佬华西亚，加强少少防守。但问题惊佢系咩咧？佢嗰啲咪就系啲。嗰啲咪就係啲 Merseyside 嘅愚蠢嘢咧，咪帶撚埋嚟奧脫福咯，即係又話搶搶乜撚嘢啊！你全部總之咧擺六七個人，動撚曬後邊，唔撚冇喐嘅，屌你老尾係咁喺度 intercept 咁撚樣咧就可能等咯。等機會咯， 但你冇太過，你冇太過高估。其實頭先你講嗰個陣容唔係太擅長打 interception。 唔係，我知而家呢隊其實講真啦，已經唔係老廢嗰隊，亦都冇試過一啲縮後踢。 你唔好即係謝嘉怡又講話係老廢， 唔係真， 即係輸波就賴老廢唔喺度。 咩啫？未打我都有啲懷念老廢啦。咁你但係起碼就係你始終都係嗰句冇試過打穩手突擊。你都要打的。 我覺得而家曼聯球迷有 一條縮後嚟睇。 我覺得而家曼聯球迷係培養咗種習慣，就好似冇老費咧，我就好似即係受讓人哋正一咁樣。即係如果出咗老費咧，就即係可能老費嗰日有喺場邊踢咧，就個正一就變翻零。 係 係啦，即係有種咁嘅態度。 其實我覺得佢哋遲早咧就將會好快脆咧，老費唔得閒嚟睇波啦，佢就會供奉阿老費擺幅相喺度，跟住裝香咁樣曬鳩嘅，或者甚至嗰啲漫迷就嚟開波前咧，就應該話啊屋企擺定張老費張相，就俾供上香先。 好喎呢個， 屌真 係。係咯，即係。應該 輸親就係因為冇咗老費，唯一個原因 冇老費，所以冇十二碼咯。 聽日 咁喎，就 因為個球會有問題咯，個波又有問題咯，個 美國 佬 咯， 啲球員冇責任㗎。 講得咁撚風騷，嗱話俾你，喂，阿仙奴輸俾阿仙奴冇乜 hard feeling 嘅喎。我真係冇乜 hard feeling 喎，輸俾其他佢隊就 你記得聽日帶同一齊打。 唔係你要明白啦，喂大佬呢十 睇下邪同。 唔係呢十幾廿年，除咗我哋多米尼，咁咪係阿仙奴。你話就算阿仙奴今日係攞冠軍。咁阿仙奴攞咯，咁我哋不嬲都，唔係嗰個我哋都習慣嘅 ，OK， 即係唔係曼聯攞就阿仙奴攞嘛，哇最撚驚就係俾嗰啲你知啊嗰啲利記啊、曼城啊呢啲你老味，我啲大鑊， 你唔使借手波去抽鳩人水， 唔係有相對有比較啫，即係話俾你聽。 哇！即係跌咗落地下攬翻扎衫，嗨極就有翻對。 喂，我仍然。唔擔心嘅八分波啫嘛，我都係咁講句，喂一樣可以追到嘅，但係就算追唔到冇乜所謂嘅，我覺得即係追唔到阿仙奴，但其他嗰幾隊咧冇辦法，一定要過去投嘅，嗰啲講得笑啊！ 你過到你過咗修咸頓先算啦，係 嘛？三盾嗰啲唔肯驚嘅，只嗰啲玩一陣嘅啫，黐線！ 人哋英格蘭國家隊啲國腳多過你 嚇，係咩？ 係啊，而家阿 J. Rodriguez 都入咗啱啱 三個， 係咩？ 入三個 Lallana 嗰啲友誼賽啫 ，Lallana 應該入嘅。 佢入選過，但係未出過啦。 係咁啊！呢場大戰就會安排喺星期日晚啦。 星期日晚。 星期日晚啦！哇， 十一點啊，十二點， 十二點 係 十二點十分嚇咁啊！同日就仲有史雲斯對同場仲有史雲斯對史篤城嘅，okay. 有兩場俾你揀啦。係咁啊，另外仲有冇咩補充？曼聯大仙奴仲有冇嘢講？啲雲 ，你覺得自己係輸緊嘅話？ 我冇覺得自己係輸緊㗎，屌你開波覺得自己贏啦，黐撚線你真 係。咁咪得咯。 唉，冇辦法啦。 都系咁啊， 欲言又止咁啲 啊，唔系咁有咩好讲啫？系咪先冇得讲啊？我哋咁样有 唔系？我即系补充一句就系、是、诶、 你而家恰鸠我哋领队咁啊，边有得讲啫？系咪先？咁啊，等我哋领队长治咯，我哋俾时间佢噶嘛要。 好啊，俾你继续攞拿扎沙啦。呢、這个即系当想当日意气风发嘅漫迷，今日见你咁讲，我会个心有啲安慰嘅。 其实你同你上一节讲嗰个恒大有乜分别啫？你而家呢个态度。即係 more or less 都係咁嘅啫喎， 有咩共通點啫？你講嚟聽下啦。 我又唔敢咁講，不過有啲人好自視過高，或者係即係識得好用搬龍門嗰個方法嚟去即係減壓幫自己，即係咁啫嘛。 唔會嘅，唔會嘅，我都係相信我隊波係會贏嘅。 Okay, 你最緊要投注嗰陣， 我唔會誠實啲就得。故意祝福阿仙奴嘅 ，OK， 有啲風度， okay, 好唔好？ Okay, 系啦，话你我上个礼拜，喂，但系你睇下条友仔唔捻多谢我，一坐喺对面嗰个 Steven， 冇乜所谓。 喂，我上个礼拜完全系得益者嚟啦，屌你女，一句感激嘅都冇啊，屌你真系。 你真系觉得我要咁样感激你啊？ 哇，你嗰 我觉得好捻羞耻，我讲感激你。 车仔冇分离嘅，冇分，你而家 hit 五分啊，大佬。 问题系你对波冇閪啊嘛，你对波閪埋我就觉得多谢 你 啦。 真系，唉，喂，另外仲有啲咩赛事先？ 咁啊，讲讲。上個禮拜曼聯贏嗰隊啦，就係、是、呢個富咸啦，咁啊嚟緊會對呢個利物浦， 係 咁啊，即係有仇報仇啊！我覺得利物浦會炒啊，呢個一定會炒硬呢個富咸。 富咸 係主場， 差唔多啦。富咸真係 富咸，其實我季初開始已經係、 早 已係經常買佢對家㗎啦、 啊， 早已係有問題嘅， 話撚咗㗎啦。 早已嗰、那個transfer policy 係做錯咗嘅、即係其實佢簽咗太多老人家。佢超咗太多老人家，其實佢而家都開始後悔啊！佢開始侵翻多少少即係後生仔。 同埋對波冇鬥志嘅，即係富咸呢隊波係好攞命。 即係佢好多球員都係已經係即係過高峰期，你柏加 啊、 羅維斯嗰啲，佢大量佢四五個啲咁嘅球員喺度。 冇錯，柏加直情致命傷添，即係好多場波都係。係咁啊， 講下另一場咯，另一場係熱刺對紐卡素啦。 係 紐卡素上個禮拜就主場 搞掂咗， 搏冧咗車仔。 呢場係熱刺主場， 熱刺主場。 熱刺嘅打法都開始受到抨擊嘅，即係啲球迷都覺得點搞撚錯場場波嚟咁樣。 我覺得好迂迴咯。其實佢其實佢掌握到個戰局個能力係高嘅，真係佢俾好多隊波 控制到隊波， 控制到隊波係好好嘅。即係其實佢嗰五個中場啦，其實用波啊攞住個波好好。但係蘇達特一個問題啦，另外其實前鋒嘅 backup 亦都唔夠啦，呢點就真係。佢拉唔開戰局，亦都唔係咁容易入大球波咯。 仲有一個奇怪嘅現象就係唔知點解呢幾場波係唔用艾力神嘅， 用咗何志比， 用何志比嘅，真係好撚怪嘅，真係嘅，成日擺翻喺後 面， 喺後備嘅。 但係今季我覺得其實嗰幾個舊將，即係叫上掛喺度嗰啲，譬如斯格神同何志比係整體好咗啲嘅。 但係哇，我真係我又唔不敢認同喎，即係何志比有幾場波，其實我係覺得有啲波係出翻艾力神。 我直頭覺得有啲陌生喎，即係如果同以前喺。史洛克啊， 喺免恩斯嘅時候， 嗰個時代嘅何志比係 史洛克嗰陣時又係好過一輪嘅，你熱刺真係未好過，我真係揾唔到場係好。 反而我有睇法就係熱刺近呢幾場波咧，唐新 咯， 可能係出 唐新簡直係重心咯，搞到 全部係即係佢好似用翻舊年巴爾嗰個打法，就呢個就係唐新啦， 新巴爾 懟咗落去，但係我覺得佢係未有咁嘅能力， 當然爭得遠啦。 咁亦都令即係你話迂迴咩？係啦，佢嗰邊另外嗰邊就係咁不停咁即係好迂迴，令到阿蘇達道冇乜供應啦。唐新呢邊咧就自己去完爆完，可能係就 ban 咗埋佢。咁其實調翻轉頭，我真係我自己覺得有少少責任上咧。蘇亞道嘅表現咁沉咧，其實就因為中場佢雖然好多人，但係就係其實做唔到啲咩波俾蘇亞道。蘇亞道係一個射手，但係你叫做一動做一個即係叫做喺前面做一個引力去做幫手去引啲球員，跟住俾中場冚入去咧。其實蘇亞道你係嘥咗嘅。你問我，我覺得係嘥咗蘇亞道。 你係當艾迪巴約咁用咯，有啲啲有少少。 Exactly， 咁所以你變相就係話其實蘇亞道咁樣咧，其實我即係如果個 personal 就係其實好影響佢喺西班牙國家隊嘅位置。係。亦都令到而家好明顯睇到就係話除咗十二碼佢執咗過三波啫，過三波咁大碼。咁而且本身咧亦都係排喺前列球隊裏面咧入波能力最低 。 雖然佢防守都好強，但係就係依家出現呢個問題啦。每場波我哋大家見到就係贏得好辛苦，好難去打。對打歐霸佢哋亦都係即係都係算負添咁。 係歐霸不能作準啦。 咁但 係水平低 好多。我想講就係話佢又唔即係保亞斯俾我感覺就佢似乎一個杯都唔放過。 係，佢係又貪心， 用到盡 聯賽杯都要。 咁變相就真係對波，你話其實係即係我哋大家睇到就話上，尤其是對車仔嗰場，大家覺得用艾力神係好重要，應該用多啲佢。但係結果就係唔知點解就係仍然收起佢。咁啊，加上前鋒咧就係、是、阿里巴又死都唔用啦。咁啊， 林 尾 仲有林美拉， 所以嗰個輪 換 其實 林美拉又係一個問題啊。 換係做得唔好啊。 林美拉係又係嘥曬，大家喺羅馬見到佢係踢得好好嘅球員，但係熱刺係又係冇位置。係 啊， 我就幾中意林美拉呢個球員，以前踢羅馬咧，其實佢引球進擊。大哥下波有時有衝三十幾碼咧，佢威脅好大。 係啊， 但係即係當然啦，我覺得踢英超唔係咁易俾佢。 撞咗位，撞咗位置啊！ 佢撞咗位置， 佢撞咗阿頭先阿唐新個位置， 唐新 個位置啊嘛。係，除非佢肯轉翻打中間啦。 其實佢係有能力打中間嘅。係啦，其實嗰陣時，就算阿托迪喺度受傷，其實係移佢埋中間幫手做嘢。 你 even 其實擺佢打到去前鋒都仲得啊。 係啊，但係問題而家就好局限。布瓦斯永遠都係揾佢出嚟打邊嘅啫。咁其實佢有波底。但係你話佢速度係咪真係咁即係左右唔係真係個純靠速度嘅球員咯？咁所以我覺得係你要令佢近翻呢個禁區，如果唔係咧，其實係嘥咗呢個球員。 嗯 ，OK。咁啊，仲有啲咩場數啊？車仔就會係主場對住西布朗啦。咁車仔上一場就輸咗波啦。係 啊。 咁啊，歐聯贏翻。咁啊，但係聯賽嗰方面就其實就真係。即係其實幾場波你見到都冇乜說服力嘅咧，包括贏曼城咁都係贏一球，即係當佢扶碌波啦，或者對手出錯啦。咁所以就雖然對住西布朗有冇得砌咧，其實都有得砌 嘅。應該都係高嘅。 唔係即係，但係都 應該西布朗就嗱西布朗 係助手嚟㗎嘛，之前個領隊，即係個領隊以前 係啦。 摩連奴助手嚟㗎嘛。 係。哦，即係喎，騎馬房喎，真係唔記得計呢樣嘢。 係啊，扎士啊，騎馬啊，摩連奴啊，保亞斯啊，啲淵源好淵源好深 嘅，新一代，新一代嘅集團式經營咯。 OK， 咁啊，西布朗早一輪啊好過啦，即係曼聯嗰輪啦， 俾利物浦打巢咗啦。 打巢咗，其實佢個實力係略有啲見底嘅，即係你話作客佢對強隊。即係對曼聯嗰場係贏啦，但係唔係話即係成日可以做到啲咁嘅 成績咯。嗰場超水準㗎啦。 係啊，咁啊車仔其實始終 人家超低啫，嗰個歐洲金童啊嘛，扎圖沙啊，屌 啊！咁啊車仔始終人腳係充裕啦，我覺得都應該係搞得掂嘅。 OK， 係。咁啊，另外就做啲咩啊？ 西甲啦，西甲有場維拉利爾對馬體啦，呢場 又 係即係我相信係一場矛盾大戰啊！因為維拉利爾今屆嘅係防守係，即係我印象中佢嘅強隊咧，對譬如對皇馬打得好好啦，對華倫就炒華倫啦。咁所以其實呢場馬體會作客咧，我覺得係未必咁穩陣咁意思。 兩隊其實都係今屆打咗好多 good football 嘅，所以係好好睇嘅一場波嚟嘅。即係其實馬體今屆冇乜賽事令人失望嘅，即係自己隊波，你強又好弱又好，佢都交足貨俾大家。即係我今屆譬如西甲咧，我係幾中意睇馬體嘅。咁啊呢場波對住維拉利爾係啱啱冇推薦錯誤啊！呢場星期日馬，又係星期日，屌你星期六真係唔使睇波真係。咁啊星期日有場皇馬就對皇蘇啦，跟住仲有就巴塞又打禮拜日尾場啦，就會作客對貝迪斯啦等等啦。咁啊大致上係咁噶咯噃，係嘛？咁啊開始就要我哋啲。等等嚟嘅咯，有冇啲主持喺網上有留到啊？師兄嗰啲 我見到有，我讀啦，咁我幫我讀啦，咁就師兄就要呢個搬嚟，對手冇講邊個啊，總之搬嚟啦，讓球主客和主勝啦，咁第二場就係基達菲嚇西甲啦，咁啊主勝，第三場就係愛斯賓奴主勝， 哦 ，OK， 三場波 ，OK， 好啊，仲有冇邊個？ 好似較早前有嘅， 係 咁啊。再補充下少少啦，咁啊師兄就話呢個導師山導師受傷喎， 係 咁啊， 咁啊講咗， 慈山就係有漢諾威對布倫瑞克主勝， 又揀漢諾威，屌！ 曼聯對阿仙奴入球大， 係 維拉利爾對馬體會入球大， 嚇， 係啦。 冇啦。 你究竟係想幫漢諾威，你想害漢諾威？ 你講慈生啊？我唔知啊，問下佢，一可能會聽到答案。 我唔係，佢都係跟嗰條路嘅啫嚇。 OK。 咁啊，呢個禮拜其實德甲咧就有一場我都唔敢揀嘅，不過場波係值得睇嘅，亦都係和夫斯堡就會作啊主場對住多蒙特啦。 係。 另一場硬仗嚟嘅多蒙特，有機會輸嘅多蒙特，我覺得。連贏咗三場㗎啦，有個別球員都起 Q 啊，包括奧力啊，和夫斯堡係本身人腳係真係唔差嘅。咁啊，問題係 係 啊，即係起 Q 嘅時候可以好勁嘅，咁你所以呢場波要值得留意一下啦。咁啊，睇下多蒙特會唔會可以捱過呢一個地獄賽程啦，冇乜啊，好容易應付嘅賽事啊。咁啊，另外仲有冇主持？ 我講埋啦。咁咧，我就都係三場啦。水晶宮對愛華頓啊，主場對愛華頓，要愛華頓作客贏。咁第一場啦，咁第二場就頭先我講啦，利物浦對富咸就半場主勝啦，因為應該利物浦首開紀錄嘅機率都幾大嘅，對住即係呢啲即係比較似一班嘅，應該唔難嘅。咁我第三場就西甲啦，愛斯賓奴主場贏呢個西維爾。 OK， 咁啊，仲有京一同埋 Steven。 係 Steven。 咁我講先啦，咁我要武信加柏贏。 係。 咁啊。都我撐慈生嘅，因為我不嬲都追布倫對家，所以我都係買嗰對係漢諾威。 漢諾威， 我覺得因為漢諾威都其實都輸咗幾場㗎啦，咁、我博佢場反底嘅。咁另外就其實上個禮拜做節目我都話羅馬過到上一場波咧，就應該繼續會冧。 哇！你好穩陣喎，今晚。 今晚買羅馬讓球贏薩斯索道，同埋再加多場就係、是。环西啊，耶华拉道列。 我就冇消息，但系咧，我谂罗马嗰个关键啦，即系最近啦，一和一场，跟住就之前对系咪对利和路啊，即系1-0嗰场，我唔记得系咪对利和路。系、两场波见到佢踢得辛苦啊，关键人物我觉得喺谢云路度。 系、 有谢云路出翻嚟会好多，但系我冇 check 冇做功课啊，我唔知道谢云路有冇得出，即系如果继续再出波里路咧，搭住嗰啲咩马昆奴咧。真係繼續冚家產落去㗎，即係會，即係嗰個前鋒係真係冇乜板凳嘅羅馬，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要睇下謝雲奴，即係留意住謝雲奴會唔會出翻啦。同埋托迪啦，即係如果你係謝雲奴加托迪咧，係點都好過而家用緊呢一個前鋒啦。 冇錯， 波利奴真係好難 搞。我冇睇消息啊，所以我都係純粹咁樣買嘅啫。 係純粹推敲啫，係嘛 ？OK， 咁啊。 今個禮拜英超又好強又懸殊，咁我俾四場啦，兩場就今晚嘅。漢諾威對布倫瑞克和，就格南納達對呢個馬拉加就要馬拉加，跟住就要利物浦對富咸，利物浦贏，就要埋曼城贏， 曼城對咩啊？ 好似新特蘭。 啊，對新特蘭作客喎， 係啊，作客。 OK， 作客。OK。 因為新特蘭上場有兩個紅咗。 好，知道。 卡妹有冇心水啊？ 有啊，我都係。 哇，卡妹要聽清楚啊！ 唔係 ，jail 曬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唔係上個禮拜磁場問題啊！ 利物浦贏啦，同埋武信加柏贏。 哇！你個衰女啊，真係。 佢想學贏緊㗎，施法術啊， 點都贏㗎啦。 OK OK， 第二場係咩話？ 第二場咪利物浦咯，跟住係武信加柏咯。 O K， 兩場咋？ 兩場。仲有一場荷芬咸大啊嘛。 哦，荷芬咸大。 我中意追荷芬咸大。 好。 大硬嘅基本上。 係嘛？係啊，神經啊嘛呢隊又係。咁啊，我就上個禮拜喺意甲嗰度跌低咗啦，今個禮拜就要喺跌意甲嗰度起翻身啦。係。咁啊，全意甲 O K， 聽清楚就帕爾馬贏拉素啦。跟住仲有咧就祖雲拿波贏拿波里啦，呢頭先講咗。仲有就揾翻場和波，揾翻個和波王啦，拖連奴繼續作客王呢、這個和呢個卡利亞利，咁、三場都係禮拜日嘅意甲賽事。 同埋提一提啦，頭先 EV 喺嗰個即時討論度提過嘅， 係 就曼城咧，大衛斯華咧就會離開一個月，因為佢就小腿受傷。 係。O、okay、K，、 你講開 EV， 我幫阿 EV 讀埋啦。 好， 佢都俾咗啲 tips 啊。 啊 布里斯托城對杜根咸主勝，史提芬納治對波茨茅夫主勝。韦金比对克鲁克胜，班尼对班尼茅夫主胜，全部都是足总杯或者英冠。咁另外咧冇得投注嘅，不过咧佢就话发明利或者蓝斯上半场就铲伤咗云佩斯。跟住阿 Stephen Moore 咧亦都回应咗佢噶啦，咁话如果有蓝斯同奥斯相撞受伤事件咧，就请介绍投注方法。喂，我建议两位咧，其实可以上外国啲网站揾一揾，分分钟有噶。我阿 EV， 如果你揾到，你话俾我听，我愿意抌一嚿水落去嘅， 系嘛？我不如俾万帮我买多个啊！ 雲家掟水樽啦、啊，係、嗯、啊， 我不如買多個啊，我再幫你買多個啊，莫爺先俾人趕出場、啊， 黐線。好啦，咁啊就係咯、啊，留意住星期日呢場大波啦， 係 差唔多啦嘛。好啦，咁啊，仲有冇嘢？ 冇啦， 冇啦。OK， 下個禮拜星期二晚嘅哭波桑就再繼續聽下師兄 哭波桑啦。 OK， 好啦，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